欢迎你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点歌就可以了。刚刚我朋友在公众平台上问我说，好奇啊，中午这个时间12点到1点钟是吃完饭做节目还是节目之后再吃饭呢？当然是下节目再吃饭。对，一定要在你们吃饭的时候，在放松的时候，在你伸懒腰的时候，替你把音乐和祝福一并的送出去。至于我自己吃饭，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就是这么保持身材的。好吧，圆圆 Cherry 刚刚在公众平台上点播了一首谢春花的《直到寻常》，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它应该是在新专辑刚出之前，这应该是他的第一首先行单曲《直到寻常》。 Cherry 写信说，这几天复习考试，想起了学校的时光，想起老师，还有各奔东西的同学们。虽然说我们因各自的工作呢，在不同的城市生活，但是我们的情谊永远不变。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困难，只需要在微信群里面招呼一声，就好像我们从未离开过。希望大家一切安好。来自谢春花，直到寻常，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圆圆 Cherry 的点播，把这首歌送给你，还有那些在你周围在各个城市工作的老同学老师们。再来看看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都来点歌，比如说这位泪雨尘缘，还有Gritty， 还有这是北漠大个子。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叫做松风寒这位朋友点播的下坠，来自石建波。他说这是一首前段时间特别特别火热的歌，没错， 因为某一档综艺节目让这首歌再一次重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宋风涵写信说，大学时期有一段时间特别的低落，让我听到了这首歌曲，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而且那时候呢，汪峰还没有翻唱这首歌曲《下坠》，当时他在网上的评论数好像是27条。我特别幸运，自己是当中的一位，认识石建波，认识下坠。 如果可以不流泪，不在乎爱的对不对，我想我还是学不会怎样在你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把爱当成我的绝对，这一个冬天才如此颓废， 歌曲当中很多朋友点播的都是跟吉他有关的，欢迎你在今天午后的北京来点播一首歌，在

继续来听到今天在后半场的开场曲，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韩小毛的点播，来自刘瑞琦的歌《三度和弦》。 还记得那年夏天走进风起往那间，你拍着我的肩说不就是失恋，流水落花春去，夜日子一天天有次分裂，你说烦恼不必遮遮掩掩，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觉没有人比彼此更贴切，一转眼回到小时候，你等我的那条街，在我的等车还停在左手边，就像昨天你想起他在手里的字帖，你偏偏最熟练 刘瑞琦三度和弦，每次听他的声音都会有一种夏天冰淇淋的感觉，清凉舒爽。欢迎你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来点歌就可以了，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文字祝福都可以。包括刚才看到了有要明天已经开始预定送生日祝福了啊，还有很多新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赶紧来点歌。刚刚我说了，今天节目当中有很多点播的歌曲都是关于吉他的，那下面让我们将这样的元素稍稍的转变一下，因为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魏西行的点播，来自李泉的《拥有》。他说这也是上周末两天我一直在不断循环的一首歌曲。关于这首歌呢，魏西行他是这么说的，2014年高考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听李泉的这张专辑《再见忧伤》，整张专辑呢让我觉得自己突然有些长大了，而且像是有一种深谙世故却无法言说的那种孤单。最喜欢里面的这一首《拥有》，因为它最有温度。 穿过丛林和铁锈，突然之间木已成舟，非要等到割伤额头，皱纹才会化作杯中的酒，轻描淡写的以后，胜过所有未雨绸缪，才说谎成为习惯后，那句真话还如鲠在喉。 要有多渴望才能够不想去拥有，瘫痪过后恨不得时光保留，要有多疯狂才能够让短暂不朽细水长流，无奈爱是蜃楼。在城市醒来以后，你兀自哀唱个不休。盛放世界的宇宙，我们只是稍作停留，那些高楼那些石头，所谓永恒走得摧枯拉朽，回归熟悉的节奏，体温呼吸心跳残留，悲伤总是才下眉头，一个转身却撞在胸口，要有多渴望才能够不想去拥有，贪欢过后恨不得时光倒流，要有多疯狂才能够让短暂不休细水长流，无奈爱是蜃楼。城市醒来以后，你独自还唱个不休，一句话反复研究，一首歌正等待间奏，一个人走到最后，一万年到底够不够，要有多幸运才能够留满身伤口，多年以后眼中泪都成暖流，要有多虚伪才能成为谁的某某，岁月风霜爬上旧时眼眸，在现实醒来以后，总有人还赖着不走。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下面这封信呢，是关于一首80年代的老歌，从遥远的记忆当中走过来，来和我们问好。CC 他在公众平台上点播了一首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想起这首歌是因为昨天中午和一位老师吃饭，他今年53岁了，最喜欢听的就是《千千阙歌》。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因为这是我母亲为数不多的喜欢的歌，所以从小我也是在这首歌当中慢慢的长大，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学会喊爸爸妈妈，学会了慢慢的理解他们。同样要把这首歌送给在公众平台上的 Gratis， 他说妈妈离开快3年了，很想念她，希望我能够带着她对我的爱一路的走下去。 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 在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凌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 慧贤《千千阙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写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故事或者是祝福都可以发给我。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徐峰就点播了一首红色高跟鞋蔡健雅的歌，旋律非常的好听啊。徐峰他是这么写的，他说7年前呢第一次遇到一位女生，从此心里面就永远地印上了她的影子。那时候我在美国，她在北京，她给我的第一首歌就是红色高跟鞋， 所以这段旋律到现在我都一直没有忘过。前两年我回北京已经工作了，但是他也有了自己的小宝宝，所以这首歌我只能送给我自己了。虽然说不是一段有结局的圆满的爱情故事，但是这首歌依然能够给我相信的力量。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算特别，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束缚，却又像风捉摸不住，像树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 来自徐峰的点播《红色高跟鞋》啊，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最后一首歌已经被刚刚这位朋友已经点播到了，他来自叫做坏阿狸，在公众平台上点播了这首萧敬腾演唱版本的《请记住我》，这段旋律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要在这里稍稍做一个预告，因为明天是周五了。从之前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封来自一位丁翠芳女士的手写的来信，当时呢，她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找到失散多年的老同学。那在上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当时上海向明中学校友联络处的一位先生，应该是叫董宗诺，董先生，没错。然后呢，他说其实有一些老人，有一些老同学已经很难很难再联系到了，但最后他还是给了我们一个电话，说在当时老三届班里面当中，总有一些这样的喜欢联络大家、喜欢组织大家的一些老先生们，把这个电话给了我，看今天下节目之后看能不能联系到他，然后通过他能否找到我们这位丁翠芳女士的老同学。这些内容都在明天周五中午12点当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常说未完待续，的确是这样的。明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看能否找到她的老同学。今天就这样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坏阿狸的点播，萧敬腾版本，请记住我。